断肠掉情，牵着我的思念，思念梦中的他，放牧在草原，白云朵朵，花海无边，百灵鸟唱着多情的歌，飞翔在蓝天。唱首情歌给草原，爱的旋律回响，回响在天边。唱首情歌神泉流淌，流淌在心间。深深一曲草原恋，牵着我的思念，思念心中的他，祝福在草原。绿草青青，牛羊遍野，山当花烂满映红了姑娘的笑脸。首情歌给草原，爱的旋律回响，回响在天边。唱首情歌给草原，爱的神泉流淌，流淌在心间。回响在天边，唱首情歌给草原，爱的神泉流淌，流淌在心间，爱的神泉流淌，流淌在心间。